真世界。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心的忧愁，久久。 22:0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12号周四晚上第一时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令，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带来第一首歌曲《南方女士》，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这座城市》，这座城市现在今天晚上是已经到了22点了，22:05了。男左女右是这座城市22:974的一档节目。这座城市的朋友啊，现在已经不止这座城市的朋友了啊，应该是全球的朋友都能收听到这座城市晚间22点开始的这档节目，男左女右啊。你无论在哪个城市居住，你估计住上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对这个城市有一种依恋感，有一种就是好感，有一种亲和感。更别说一住就是30-40年的一个地方哈、啊，比如说北京，我老北京的这种感觉，这个我就是非常非常喜欢的、依恋的这么一座城市，就在北京。 这个猝不及防哈、啊，就上来抒情了啊，表达了一个对于故土的眷恋的哈、啊、之情的一个奔舞的男子。 这个我很能理解，因为。如果我是在广州生、广州长，那么我一定就是很谈中意那个地方了，我就一定不会从那个地方再跑去别的地方啊，这肯定是这个心情。 但是现在呢，有时候因为爱情啊，因为自己的这个职场的一些发展，可能真的有太多要就离开自己的故乡， 要选择， 对不对？ 对， 尤其是这种两个人在不同的城市，尤其在大学的时候相爱，然后要各自回到家乡，肯定还是要统一到一座城市嘛，对吧？所以这就是爱的力量了。 This city、 啊。OK， 今天晚上呢，我们的直播帖呢已经拍完了啊、这也是二娃老傅本周的最后一张照片了。 嗯，对， 本周的最后一张照片 啊，这他是又拍了我 背影 单个的了吧？ 必须的 独照吧？那看来今天晚上。 合影已经够够了吗？ 行，好， 够够。 今天晚上看来120有戏， 没问题。 最讨厌要下不下的雨，可惜未来总是扑朔迷离。如果摔得越痛才越会飞行，快把我丢向最高的天空里。同道的事，每一天都 走过的路，见过的人啊，吃过的饭， 喝过的水， 对，用过的筷子啊，住过的店 都不一样哈、啊、 你都得记着， 每一天都不同啊。这来自郭靖的一首歌。是啊，每一天呢，虽然在同样的地点哈、啊、然后人物一样，但是拍的照片的角度啊，表情啊，还有这个布局啊，还是不一样的哈。 是， 所以各位呢，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搂一眼今天晚上二娃老妇的这个头的应该后面哈， 头的后面， 就脑袋 后脑勺那家 后面后脑勺是啥样的啊？ 头的后面，我的天！ 我想说这个衣服后面哈， 行， 这个整个造型啊，看上去很魁梧啊。 那是虎背熊腰，就说的是我这年纪的男人吧。 各位去搂一眼啊，睡前找点安全感啊。如果这个再加上今天晚上还挺高兴啊，有点时间可以担当红人的话呢，1596红也是非常非常的欢迎你来担当的。 我记得2007年2008年就咱们开始照第一批咱们的那个工作照，就是年终工作照啊，你我罗宾啊阿鹏什么的，那个时候我瘦得像鸡仔一样，然后也不巧，那 您要像鸡仔，那我呢？ 你还真不显 小小、 你还真不显。那个年代呢，也不巧，后来两年那个罗宾还发胖，对吧？你还记得吧？有两年他发胖，然后呢，那个阿鹏又是个大个，所以我那几年我就是像一个小豆芽一样啊，像一个小小麻杆一样。然后你慢慢的，你到了40岁以后呢，这个人呢，就是我现在一看背影，哎呦，就像当年的这个，已经像当年的这个。罗宾啊，或者是阿鹏，当然罗宾后来他自己又特别自律的又瘦下来了，那是非常令人羡慕的一件事情啊！大家要是向他学习啊，就更好，那个身形就能掌握得更好了。 好吧，各位可以看一下哈，经过了11年啊，快11年节目的 对身形互调， 对老嘉宾的这个夜夜洗礼之后，他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呢？ 是。 他到底从当年的小鸡仔， 我哎呦，我的小心脏 is a stolen love. Without you. danger. Cause this is so obvious. That look in your 看怎么了？ 其实这个词吧 the awkward、你听这个 awkward 什么意思呢？ awkward 就是囧，咱们这囧、啊，这个 the awkward goodbye 就是一个非常囧的拜拜，一非常囧的分手， 尴尬的拜拜， 一个尴尬，一个棘手的，一个不合时宜的，一个非常尴尬的笨拙的一个 goodbye 啊。所以呢，你也能听得出来哈，他声音里的那些哎小小的难过之情哈。 是， 好吧，用这样的歌曲哈，在第一时段亮相呢，也是让我们和这一天中啊遇到的糟糕的事情啊，糟糕的那些画面 say goodbye 对 啊。跟他们不管是难过的哈，还是一种什么情绪之下的， 其实有的时候 给我滚、哎、 是其实有的时候英文字啊、英文词呢也有它的那个象声的这个感觉。你比如说刚才这个囧啊，就像咱们这个汉语一样，就是说这个人尴尬，就能一读这个词或者囧，那个嘴型一出来，你就能感觉这个人的那个面目表情就已经是那个样子了啊。在那个英文里，这也是 awkward， 就这种 awkward， 就一下就囧在那里啊。awkward， 还有那个，比如说那个酒精这个词 ，alcohol， 你看那大舌头的那劲儿都出来了 ，alcohol， 啊。Don't touch that alcohol。 哎呀，没像你那么说。 这差不多，夸张点。 反正中文也有许多就是这种象声词哈、就是给人感觉还是很有这个画面感的。好了，听完这首歌呢，时间已经到了22:18，我们的红人呢依然没有人求哈，1596红，这也算是在11年啊、我们的男左女右11年到来之前呢，也算是限量版的了。下周一呢，我们就将迎来男左女右的11周岁生日， 对，16号， 对。然后昨天晚上的比赛呢，也是 跌宕起伏， 揭晓了 惊心动魄啊！ 这一次的俄罗斯世界杯，最终进入决赛的是法国队和克罗地亚队。 对，嗯， 对。昨天晚上，话说我是从第一分钟一直看到了加时的最后哈。 这个加时真的是那个挺磨人的，因为一到加时人肯定会犯困，就是看通宵足球的朋友到了加时的时候，那时候是非常困 的。对，尤其可能还不是你最牵肠挂肚的那个球队哈。 对， 但是那一刻呢，其实你会被场上球员们哈，他们为了自己国家那种求胜心啊， 其实人家都已经打上对攻了，已经非常精彩了，可是仍然有很多朋友就盯不住了，在那个微信里跟我说不行，我得先睡会儿了，不行啊，待会儿告诉我结果什么，就这种了已经 啊。总之呢，现在我们又要暂时休息几天了啊，一直到这周日的晚上的11点哈，我们才能彻底的当然我觉得三四名比赛也有朋友会关注， 三四名周六晚上不乏是一个挟着啤酒吃着小凉菜。 可是我总觉得每年的三四名比赛吧、这个队伍本身他们也不是特别的哈，要拼了抢了。 不过今年这三四名这俩队伍还行，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 拼个意义大吗？你觉得 也大呀，他在前三名，他前三甲或者是 世界足球地位的排名， 对前三名嘛。 可是我都觉得马上各个他们要回到自己的俱乐部，也快要年轻的一赛季也要开始了。 你看这球员他是更看重 哪一部分、 对，更看重自己的职业俱乐部生涯还是自己的国家职业生涯、 好吧，这个比利时 VS 英格兰也应该是很好看的， 那肯定对攻起来那肯定非常好看了。 好吧，为了所剩无几的最后两场比赛哈，大家也会在这个周末时光里呢抓紧时间来感受一下世界杯的最后的辉煌和这个气息了哈、 还有两场。 我们节目呢将会在周一到周五一直陪伴大家。昨天因为在第40段的时候吧，我小小的渗透了一点比较伤感的一个论调。哎呀，很多人给我发私信，受不了。 怎么了？ 不要说 急麻了。 就我说这是我们陪伴大家的最后一个世界杯在广播当中、 你说4年后应该没有这个节目， 对， 是这么说的啊。 然后有的人说你怎么知道4年后发生什 么？你怎么知道还有4年？不要这么说，也许2年就没了。 我就是说嘛，可能欧洲杯还会差不多再陪大家一次 呢。伤刻在眼后，有多少眼泪滴湿枕头， 有多少你觉得不能够被动的痛，只能沉默。有多少夜晚没有尽头，有多少的寂寞无人诉说，有多少次的成空。等到黑夜翻面之后会是新的白昼，等到海啸退去之后只是潮汐上路，别到最后你才发觉心里头的野兽还没到最终就已经罢休。 J.J. 林俊杰的裂缝中的阳光啊，这个如果没有缝隙的话，阳光是没有办法投射下来的， 哎，不裂不亮啊，不裂照不进来， 就是， 必须裂啊！ 你生命当中经过那些伤痛哈，它都会变成呢一个很重要的接收光的一个地带， 对 对吗？ 我生命中经过的那些土坯房都这样，一裂。早上的阳光也进来了。 一位巡查人啊，不知道今天晚上在听歌的时候感慨为什么这么多哈？哦， 你还不是那个 岁数越大越怀旧啊？ 你还不是那个 petrol 的那个巡查人？你是 法国宁家呀？ 你是 looking for tea 的那巡查，他寻的是那茶叶的茶，你知道吗？ 打卡呀！ 真的啊，巡查人，那你就是说你是采茶者啊，或者是一个就是茶商，在这方面非常有造诣的，进货员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人。 不管怎样哈，反正呢，今天晚上如果有空的话呢，就多听一会儿；如果这几天看球太疲劳，就早点睡。 好 ，Duffy 啊，这个嗓子很久没出现了哈 ，Duffy， 特别哑哑的、赖赖的，金发美女唱歌哈。 第二时段见喽。 Sweet Santa, don't you be using every minute on making a living, because we've got our love.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张艺谋导演新片《一秒钟》日前在敦煌正式开机。影片讲述了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西北小镇上的一场相遇。这也是张导继归来之后暌违四年又一部现实题材作品。张艺作为影片男主角也现身拍摄现场。张艺谋在开机仪式上回忆说，英雄和长城都曾在敦煌取景拍摄，而这一次他再次将镜头对准敦煌的漫漫黄沙，重温那个胶片时代的光影流转。继续来关注科幻冒险片《巨齿鲨》将于8月10号正式在全球上映。影片近日发布全新海报，杰森斯坦森和李冰冰为躲避巨齿鲨的攻击，驾驶潜水器上演极速狂飙，深海危机一触即发。近日，黄渤首次自导自演的电影《一出好戏》公布了剧情版预告和海报。预告里，意外中彩6000万的黄渤不仅与王宝强紧密相拥，上演眼神挑逗，还强吻张艺兴，被舒淇大骂。影片讲述一群人意外遭遇海难，被迫流落到荒岛求生，并直面一系列人性问题的故事。电影同样定档8月10号公映。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20周年店庆，6月感恩回馈，明光等您到9点。 22:3411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12号周四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我们两个呢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声音啊，新鲜的人物了，实在是在这里盘踞太久了哈。久到都没人愿意跟我们多说一句了。 也有这不是有我们这个附近，我家附近上班这小邻居说的吗？中午吃饭的时候偶遇我。 你中午出去吃面条了是吗？ 带着孩子去到那个我们那个后面豆瓣胡同有一清真寺，那清真寺门里边做的，我跟你说做的醋溜木须是最好吃的。 大半夜我们曾经说过什么？ 然后呢，那个做的地三鲜也特别不错啊，还有酸辣汤也都是很棒的。反正我就是喜欢吃他们家这些东西，然后带着我们家老大去的，他正好放假了嘛，他放假了，然后我带他去吃吃，然后估计是大家都一起在外面啊，在外面那棚子一块吃饭的时候，有小哥几个就中午也是中午午休的时候，人家也愿意在外面吃点。 那这位听友是一位男听友是吗？ 我并不知道这个善慧根这是兄弟啊还是姐妹。 不是，你们中午有没有真的见面说话呢？ 没有、人吃饭怎么会互相打扰呢？是吧？ 这位朋友说中午吃面偶遇到了久仰的叶谦老师。 哎呀，不敢。 第一眼没感人， 带着老大在那吃饭呢， 但那个嗓音，你到底在那个店里干什么了？ 我说老板来一碗酸辣汤。 但那个嗓音再熟悉不过了，本来想上去合影，但不想打扰他的生活。 谢谢。 愿这份敬仰留在这个节目中。10年前 留在那碗面里了。 那一年我刚毕业，懵懂的少年，懵懂的心智，第一次听了男左女右。一晃这么多年后，经历了男孩的蜕变，人生中过往的一幕幕都已成往事。 得嘞， 希望男左女右还能见证我下一个10年。 嘿。 嘿， 加油加油！今儿中午差点啊，咱们就邂逅不了了啊。 怎么？ 这个差点 吃的失败了，中间 不是老大嚷嚷着要去那个吃别的，吃那个 我要吃快餐， 不是 汉堡、薯条， 他要去 Seven。那、 哦、 我说那你怎么吃，那都站着排队结完账你还得找地儿吃， 他要吃饭盒饭， 是啊，我说别，我跟你我赶紧 带你，哎，他怎么爱吃那个呢， 小孩喜欢里边的那种 自己可以挑选， 你也知道就是那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嘛、就是、 怎么叫乱七八糟 他喜欢吃零食多一点的店他就喜欢，我说我带你去正经的吃饭的地方呀， 但你说那个小孩真不见得爱吃， 是 尤其是中午餐哈， 是后来我发现了他也就是那么 陪你们大人吃， 对，就吃了那么几口、 哦、 回家还是点吧别的去了。 好嘞，这个无论在哪里哈，都谢谢你们，心里面就是想着我们吧， 想着 或者说看到的时候没有打扰他的生活哈，这种感觉其实挺是彼此的一种， 谈不上打扰，谈不上打扰，都一样。 他其实等着呢，我跟你讲啊，这位 听友，我等着什么？我等我那碗面呢， 他等着呢，他等着。 我等着你吃不完那碗面，你让给我点儿。 没有，等着那个就是遇到听友们，我们不是总希望自己生活里哈就 没有没有我哎呦，我今儿我要知道有听友，我还真是收敛点。 你给人买单了是吗？ 我真收敛点，因为我中午跟那个老大还我让他吃这个吃那个，哎，这怎么也不吃？ 你看你的声音嘛，所以被人家听到了。 我说你看你。赶紧给我好好吃啊，别跟这闹啊，我这还在那训老大呢。要是知道你我一定做一个慈祥的老夫。 所以这为什么就说公众人物啊，在各个地方呢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啊。 我也没那么刺儿老大，我就是让我着急，孩子中午吃饭他不好好吃，这个家长确实他也是着急的，不过我倒是没别的家长那么着急，我就是琢磨着他要是不吃我下午得给他弄点什么吃。等 好了，你家的孩子以及中午这碗面哈，先到这里了。 再说你姐了，哎，你姐韩美啊，我记得你姐韩美最早也是就像这位小兄弟一样，就是初入社会，踏入社会啊，去那个什么去面试啊，就是梁经理吧，好像就在梁经理那儿面试啊。梁经理说啊，李了啊，他前面有一个姑娘，说啊，李了个来这里找工作啊， 是啊，经理。嗯 啊、那你都会些什么了？嗯、 哼，要说我会的，你真的是不少。我归了八根，我这么来回掐指一算，这世上嘛，我也就两样我不会。 嗯，哦，只有两样东西不会啊？那你哪两样不会啊？这时候你姐在后面啊，你姐使坏啊， 这她能有哪两样？就是这也不会，那也不会呗。 然后梁经理说：“哦，是这样啊，那下一位，下一位。”然后你姐上来了，你也把那位轰走了吗？哦，我看还是李好啊。 对呀、啊，比他强啊，我就一样不会的。 哦，那你确实比他强。李哪样不会啊？ 我啥也不会。 所以你说梁经理他后来他能对你能不受刺激吗？他从一开始就是受着刺激把你姐姐给招聘进去的啊，这个真是啊，苦了梁经理了。后来幸亏你姐姐也跟那儿没干几年， 他不是自己有个什么胖夫人服装店吗？ 没干几年自己就去弄自己的去了。挺好挺好， 你弟弟也是的啊，这样的女子呢你就让她在家里多宅着啊，别老出门好不好？ 她是啊，她挣够了她就在家宅着了，她现在我估计她还没挣够呢。喜欢喜欢在外面啊。 关于她我不想多说什么，不要浪费我的暖文章的时间啊。今天晚上的红人呢，目前我还是没有挑选出来，1596红啊，第二次呼唤一次哈，1596红，有没有想和我们一起到今天晚上12点钟下班的，然后在外场保证我们120条这个，哎呀，喂，好丢人的啊！这个评论量的好吗？我不多说了啊，我要搞我的创作了啊！欢迎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不是很长的一篇 安静安静 文章。 他要搞创作了， 搞创作了。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足女友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彻底忘记。彻底忘记一个人的你，他送的东西没有刻意扔掉，听朋友谈起他时面露微笑，消息列表里他的头像也还安静地亮着。彻底忘记一个人，不是和过往决裂，而是接受所有和他有关的记忆。有句话说，凡你抗拒的都会持续，不要为忘记而努力，才是彻彻底底的忘记。愿你从今天起不被过往所扰，温暖度日。那究竟是怎样算是忘记一个人呢？你走以后我开始旅行，可是人海拥挤，我还是如此孤寂。我以为人生的意义在于四处游荡流亡，其实只是在掩饰，至今没有找到愿意驻足的地方。我不知道要读多少书，看多少景，遇多少人，才能将你的好忘得淋漓尽致。你没有如期归来，而这正是离别的意义。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任何瞬间的心动都不容易，不要怠慢了它。希望你有自信迎接任何人的到来，也不畏惧任何人的离开。希望你一个人不至于兵荒马乱，两个人也可以岁月静好。我不是对所有人都好脾气，我不是对所有人都念旧情。当我惯着你的时候，请珍惜。最心酸莫过于喜欢一个人，喜欢得太认真，却又在他面前表露出满脸无所谓。 深爱了 前，浪费时间是我情愿，像谢幕的演员，眼看着灯光熄灭，来不及再 这样类型的歌曲，但是有些事情逃避是没有办法的，不如我们正视它，我们彻底的跟自己讲，我不过是需要一些时间嘛，我肯定会忘记的。 对， 所以今天晚上这篇暖文章呢，就是要教你怎么彻底的忘记。 哇，时间简直太重要了，时间能让你忘却一切。 对，它有这个稀释掉那些伤感啊，那些浓重东西的这个功效。 对， 有一句话说的很有道理哈，当然新欢你就先放一放哈，就是时间不够长，新欢不够好，所以你就对于上一段感情和上一个人总是在那纠缠，一旦时间足够长，或者新来的这一位足够让你欢喜的话，也许这件事情就很快离你而去了， 你就拍拍手啪啪啪。 我们确实很开心啊，因为一篇短文章之后呢，终于把1596红给请出来了。 好，找着一个， 就是人家肯定真的是经过斗争了哈、啊。这个遗失过去的开心，谢谢你。 找着一红， 我09年就开始听了，我老听众。 哎，老听众，谢谢你，今天才求红。 去年7月16号现场，你们记得吗？那第一个被读到小纸条的，那个失恋的朋友， 哎呦， 就是我。 太好了， 就是我。 嗯。 我也经常会看去年我们十周年的时候的照片哈， 嗯， 觉得那一切真的是挺完美的，对吧？ 我觉得我那天就是除了我没那个 放得开， 就我没有太多说话以外，剩下都还是挺完美。因为我其实我在现实生活中话没法像你们想象的在节目中这么多。 他是一个在生活里和节目中反差很大的男子， 嗯， 啊，包括我们下了班之后，叶谦会送我回家，我们在路上基本上也不交流。 我会安安静静听 一些古典音乐， 听一些那个音乐什么的， 或者是一些这个历史介绍类的节目。 有的时候我其实心也比较躁动，我在下班的时候也有听过那种重金属啊，或者是重一点的音乐，然后这时候韩立就抓挠了。就毛爪了， 我在节目中已经忍了那么久了。 对对，不是，他不是说他在节目中忍这种音乐忍那么久，他是对任何音乐都已经不想再听了，就是那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吗？这种感觉，知道吗？ 确实，真的是三个小时哈，就是耳机里一直都在听音乐，然后到了车里那一瞬间，我感受这个夜的路灯啊， 我说， 街景啊。 后来我找着一个好办法，问咱们听语音类节目。这当然也挺好玩的，嗯， 其实我也忍了很久。 你也不喜欢那个呀？ 对，我那一刻其实特别喜欢安静啊，就一下子静下来。就像我不是打击这个所有电视工作者哈，但是我真的从来回到家里都不会看电视，就是我比如说晚上回去打开电视啊，我不会。 哎，得，今儿晚上 只有足球。 今儿晚上行了，今儿晚上哎，我全关，我全关，我在旁边给你念这个六字真言。我念一路怎么样？好吧。 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啊！ 吉祥 啊， 吉祥！好，这首歌啊，来自 Sarah O'Connor， 这个名字叫做 Monica， 也是一个女生的名字。 我们第三十段见，同时呢，也会第三十段到红人遗失过去的开心，嗯，你们家做客。

出行要谨慎小心啊！ 不出行啊，明天那么大雨，谁出行啊？ 上班不出行啊？ 就躲在那个公司里不出去啊？ 就是说，如果明天遇到一些谁跟你啊，这个情绪上的波动啊，或者是相这个碰撞的时候，忍啊，明天要学会忍。而且明天是农历的六月初一哈，这个对于农历而言呢，新的月份又开启了。好吧，南总女友今天晚上好消息啊，好消息！一小时之后，红人上位以后，94条，就像考试一样哈。 看来我们 120分嘛，现在94分， 还有救，还有救， 有救！一口仙气儿又把我们给救回来了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晚上救我们于危难之中的 遗失过去的开心。 他目前在微博的世界中关注了237位人士。他也是我们的老听友了哈，最新关注的是小随，随遇而安的男子1021。 人家其实不姓随啊，那个，但是你叫人小随，你这叫定了，这砸瓷似的，果然叫小随。 那我知道他叫什么吗？他这名字这样第一个字儿，我就这么叫他呗。 人家要姓王的话， 小王， 您那么11年都没管人叫过小王。 他的第一个关注的朋友呢是王珞丹啊，看来喜欢这位演员王珞丹。好，非常谢谢你。这个话说去年因为失恋哈，给我们写过小纸条 啊、哦，是他呀。 不知道如今这个感情状况又如何了呢？ 对， 你看蔚蓝的天空5464488，他也是。 是啊。 我能秋后吗？ 哎呀，你今儿来晚了点。 我能秋后吗？ 没事，在我们这儿，这个从儿童时代听到自己已经大学时代的有啊，从自己大学时代听到结婚生子的都有啊，从这个结婚生子听到又孤身一人的也有啊，从跳槽到跳城市的也有。这节目里面那个听众源是五花八门的。 这个一个蓝V过来了哈、啊，这个蓝V呢，不好意思啊， 听到94条，赶紧来打卡。 重点是他是广西电网， 嗯， 来宾供电的， 其实 蓝色认证， 对，人蓝色认证。 这个在广西的朋友，这个听我们北京这档节目，我强烈的觉得是不是这个他的这个蓝威的工作人员其中的某位朋友，他曾经在北京上过学，应该听过我们，而后回到广西呢，刚好在这个电网工作。 他就是来宾供电的这么一个工作的岗位，然后呢，他就是主持这个岗位，连带主持这个微博的人，所以人家来问候一声无可厚非。 你还挺淡定的。 那绝对是这样的。咱们第一次遇见的蓝威还记得是谁吗？ 我记得好多蓝威呢。 是救援队，还记得？ 对对对，嗯、是地震救援队、 应急救援队的。 后来还有小杜，还有很多小蓝哈，谢谢你们。当然我知道，其实这其中都是一些个体的朋友哈，也在夜晚在维护这个他们的微博的时候哈，和我们相碰撞了。 谢谢大家， 100条了呢。 Tears for Fears 这首歌的名字叫 Falling Down。 我真的这时段一会儿就该有运动健将乐队了。 哎行，我去找找。 听完这首歌呢，我们接收到了今天晚上的红人啊、也算是一个采访哈。他说：“丽，我是2009年失恋的。 哎呦， 去年去现场的时候，我已经结婚4年了。 你2009年你应该早就忘到脑后去了。” 他当时可能讲的是2009年失恋那会儿听到我们节目哈， 嗯， 所以就是讲了一段广播情缘的初始是为什么，现在我、已经结婚4年了， 是是是， 很幸福的他哈。 2009年离现在也是快都快10年了，我的天！ 咱们节目马上就11年了， 是啊、 老叶。 嗯，2007年我们开始啊，2007年后半年我们开始。 2007年的7月16号。 对，到了这个2018年后半年、哎。 怎么这会儿，蓝威们，怎么？ 全都出来了， 上来了吗？ 你有蓝，我也有蓝啊。 那我们也不能念太多，因为毕竟哈，这个 你给您招事儿。 对，因为我们这个毕竟还是有哈，你们有品牌的一个名称的哈。 是。 但谢谢你们，在兰州女游需要的时候都亮相了哈，让我们觉得，哼，好 。哎，让我想起现在有好多人在微信里边， 哎呀， 这有一个那种。泼墨派，然后就是拿那个针管滋墨派，然后一大长卷那个，哎，就那么滋过去，啪作画，然后就是他这样，我倒是可以理解，但是我不太理解旁边那个一边摄像一边叫好了那，好，一直在那叫好， 激动万分嘛哈， 人家作画，就算是好不好先搁一边，就算是你真看人作画。你真看人家在创作过程中是不是需要安静啊，朋友们？这尤其是艺术作品在创作的过程，我就没有见过有谁在齐白石老先生旁边一个劲儿叫好，好、哦，哎，这螃蟹好，哎，那你人不是好，徐明红，哎，这马画好，早给你轰出去了，早给你嫁出那院儿去了，对吧？所以我就现在 我们这位 我理解的是这个， 我们这位红人。他不仅是幸福的结婚了，而且还有宝宝了呢。 对， 这相片中的男孩应该是你儿子吧？ 哎，人宝宝不小了，这迎头赶上都有我闺女那么大了，应该。 要说这档节目哈，真的，别看我们当时以为会陪伴很多夜里寂寞的、失意、失恋、失业的， 是。 但后来这11年，你说有多少幸福的不得了的啊？从最初的一个人到现在。一家好几个人， 我希望明天一睁开眼的时候我就80岁了，我在广播体操的音乐里起床戴假牙，我把鸡蛋煎成了糖心儿，等你把豆浆打好再熬熟，我们相对着坐在桌边80岁的某一天，你会牵着我的手出门吗？拖着装满青菜的小车，你已经眼花的看不清手机，只好专心的望着我。你都落过成小老头了，还会笑话我的水桶腰吗？我从年轻时就不算美女呢。到那时还能看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80岁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还是会胡乱地哼着歌，

这是 Snow Patrol 比较出名的一首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 Run。 如果不是当年那个 Coldplay 的那首 Yellow 更大红大紫一点啊，所以那么类似的歌曲就像 Snow Patrol 这样的这首 Run 呢，也应该是也应该是入围前三甲的啊。但是这节奏一样啊，那个格局啊，还有那个范儿都是一样的这种歌曲，但是呢外乎 Yellow 更出色一点啊， Yellow 更出色一点，所以就 Snow Patrol 其实应该不被抹灭的一首歌曲，我拿出来给大家放一下，就是这首 Run。 大家这一听就是似曾相识嘛，耳熟嘛，因为我直接给你点名吧，就是Coldplay 的 Yellow 和这个 Run 是一类歌曲。好，在我说这些同时呢，那个韩丽好像她还在盼着我放给她放什么 Athlete。 韩丽没这个机会了，因为呢 Athlete 我记得我一上来就放过了，刚才我放过了，你记得吗？我跟你说过那个囧、那首囧的那个歌啊、囧歌啊，囧分手，囧 goodbye 的那首歌， 就是运动员， 就是运动员他唱的、 那是 今天没这个机会了。 辣椒出来了吗？今天 啊，后来辣椒也出来了。辣椒是在我的那个冷笑话过后出来的。 辣椒也出来了，对吧？ 哎， 那确实你的这支 啊、 你的这支叫什么？那个本周的巡演 啊，巡演的那个队伍基本 都出来了， 基本都出来了， 对，都已经拉出来溜了一圈了。 你说 Incognito、Telepop Music 什么的，这还没出来。不过 那个不， 这都这点儿了，是吧？嗯，这点儿了，我给你来。我可以来 sisters， 哎，可以啊！我觉得那首歌还真是男左女右，在初相识的时候哈，我又开始有点接受不了，但慢慢的会越发的觉得他们的音乐很有特点， 很有意思啊。 这个时段我们只能听最后一首歌了，而这首歌呢，也是我个人在应该是这几个月份中都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哈，来自 Hebe 田馥甄的歌， 好， 最暖的忧伤。揪不揪心？ 我听着挺暖和的呀，你看尼龙弦都上来了，多好。 我们听完他第四时段再见，再见再见 了。你是想见不想见？ 我心眼眶是火花一明一灭的，不肯绝望，插双手吐气，躲进记忆的酸草里，我依赖沉吟了的你身在何方，是无悔一寸一寸的镌刻成伤，是倔强一呼一吸的不作无恙，我勉强自己体谅缘分的像柳絮，一起风就不由分说各自飘荡，思念是最暖的穿

反正上周他没有来。 嗯， 这个世界杯期间嘛，哈。 对对， 他也可以休息一下了啊。明天晚上他会回到直播间。今天呢，我们的红人工作的非常认真哈，虽然上位时间有点晚，但是呢，圆满的完成了任务。 嗯， 140条，妥妥的啊。而且呢，他还跟我说了一件事情， 说 让我挺开心的，因为我是特别希望就是两口子啊，或者情侣啊。嗯，他们俩彼此呢都共同喜欢一档节目， 哦， 这样会有共同语言呢， 一家三口 对吧， 更喜欢就更好。 所以他就说了，丽，真的就是听节目吧会越来越幸福的。 是， 刚才那照片里的是我儿子， 没错， 我今年开始啊，我老公有空开始听回放了。哎呦，我老公啊，他就喜欢听你的暖文章。 是这调。哎呦，我老公啊 就喜欢的暖文章啊，他超喜欢听的。 是啊， 谢谢。 就听不得你直播，只听回放啊。这暖文章听要听直播的，你多大的胆啊。 因为我们现在暖文章在节目以外确实没有一个落地的公众号的平台再继续和大家重温了哈。嗯，所以只有在直播节目的时候呢才能听得到， 压到那个你的微博那个首页里去不就完了吗？做成音频压在你的那个微博首页。 哎呀，何必的呢，就是广播节目嘛，对吧，有那么多的微信公众号，有那么多的文章 单摘出来嘛， 这不需要 摘出来几篇你认为最好的演绎的最好的。 当然有人跟我说，哎呀，你现在做节目的时候大家愿意听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做啊？等有一天你不做节目了人家也不爱听了， 嗯， 你再做也没人搭理你。 是，这个时代其实它的进程和它速度是非常残酷的，这个现实是这样的，没错，你朋友说的对啊， 但是我不相信啊，我就不做啊，等我以后在电波中听不到我的时候我再去。 你都别说这个时代了，你还记得前几天你提醒过我什么吗？ 就是 老杰克逊死了有多少年了。 是啊，你都忘了。 你想想他都是我童年时候最喜欢的歌手，我到了这年代，你都别说这个年代，这那个年代的歌手他人走都差了。 我自古就没指望你们男听众啊。 嗯， 我自古指望的就是我那些女幼听众。 女幼听众也是想起来想起来抽一把鼻子。 不是，我觉得他们会长情的啊，有一天在电波中找不到我的时候，他们会去到处寻找我的声音的啊。 回忆一下啊，伴着这首歌曲回忆一下他的声音，叶谦的声音 Sister Sisters Mary。 I love the tone that's in your lap, gasping for an extra breath, waiting for the time to passI believe in days ahead. Don't spend another night alone, crossing, wishing we were dead. Mary, you shouldn't let it make you mad.Gone. I've always told 这首歌确实很容易让人进入梦乡哈，调子还是很舒缓的。 你把这首歌都忘了吧？ Sister Sisters 剪刀姐妹的 Mary， 不是不是结婚啊，就是一个女孩的名字。 这真不像他们的歌，我跟你讲。 Mary 啊，这是慢歌嘛？慢歌他们也是很有力度的，他们的慢歌其实是非常好听的。这首 Mary 就是我觉得相当有水准的一首他们的慢歌。Sister Sisters 后来最近也没有出什么新专辑，要不然的话我肯定拿来给大家听的。 我印象中的他们还是属于那种动感十足哈，很80年代复古风的那样的曲风，甚至穿着大喇叭裤的那种歌哈。 最后最新的那张专辑也停留在几年前吧，两三年前，那个 Only the Horses 对吧，就是那个马，对，马专辑中的，那是马年出的，看来是4年前了都是。 总之呢，这真的算是对男左女右而言特别有这个符号意义的一些乐队哈。 对， 就提到他们就自然能串起某一段时光，就像我们刚刚初相识的时候也不知道未来会有今天啊，到底能够走到哪一天啊，这都是未知的。 对， 直到此时此刻我敢说下一届的世界杯就是2022年的世界杯。 咦，又串到世界杯上来了。 对，因为现在就是世界杯年份嘛，然后我们也会说这是我们陪伴大家的第三个世界杯了。 对，世界杯了， 世界杯， 好家伙，又来一女孩，世界杯了，那应该是足球宝贝儿吧。那是， 就是这是我们陪伴大家的第三个世界杯。 嗯， 第四个真的不可能了。嗯， 我们不知道走多远，就像世界杯上的队伍，他们也不知道自己能走多远，当然他们也不知道自己会走那么近就走的也是有的，对吧？我敢保证这个克罗地亚他不知道自己能走到决赛啊， 第一次进入决赛， 对，他真的不知道。然后巴西啊，或者是这个什么啊，包括连16强都没进的那个意大利跟荷兰，他们都不知道，他们也在这之前也都不知道自己都会止步在圈外啊，这些都是很难说的，这就是人生，是吧？ 对，我们常常会说这就是足球哈，这就是人生，有太多的不可预料的东西，但是同时也有很多你通过努力哈，可能让自己更强大，然后更有这种底气去争取的啊，这种可能的东西。就像我们这一波又一波的听众啊，一个又一个晚上陪伴我们的人，有一些身影可能早就已经不在常常出现了。 对， 现在看到的可能是近 一 段时间， 对，近一波，近一波， 对对对，也有一些很长情的等等等等。这就是节目，这就是人生，这就是我们，对吧？ 哎呦，这前奏怎么啊？哎呀，哎呀，好多了，好多了，好多了。 听听我在第40段准备的音乐。 夜里闪烁心跳一样绚烂的霓虹，有人说那是都市的欲望涌动，可是我就是离不开传说中的梦幻，因为我还未习惯一天天平凡。我才能够遇见生命中的你，我知道 在人群里你也在寻找、爱是疲惫生活的英雄梦想， Len Marlin 总是有一副甜美的嗓音，然后他的歌曲，如果你不想听他那种很欢快的，或者是很幽蓝的那很那种悠悠的那种，我坐在这里，那么这首下面刚才那首歌就是首选了，就是 Fight Against the Hours 啊，争分夺秒啊，反抗时刻，争分夺秒 ，Fight Against the Hours。 这应该是白天时光里你在做的事情吧？ 对， 到了这个时间点呢，真的不要再做任何，就是让你耗尽很多的心血啊、心力的事情了，因为你需要进入梦乡，需要好好的休息，需要迎接新的一天，用一夜的好梦哈、啊，给自己进行一个补给。 哎，好梦一日游， 好梦一日游啊。今天晚上节目呢就要接近尾声了，叶谦这一周四天的陪伴呢也接近尾声了， 还算比较完整完美。 对，首先迟到了一次， 对，第二呢淋过一次雨， 这个你没什么太大关系哈，剩下的几天呢都算是全勤出现了哈， 是， 这也不错了啊，对于一个奔五的男子来说。今天晚上我们要感谢一下遗失过去的开心这位听友，你想也是孩妈了， 那 睡眠时间也很宝贵的哈。 应该现在已经睡过去了，或者是把孩子已经哄着了自己。 但是他的宝贵的自由时间呢，他的夜生活时间给了我们。 今天一天 今天一晚上俩小时给我们了，谢谢你， 非常谢谢你。还有很多这个听到男左女右被冷落哈，这个场面很冷清，然后一下子就觉得像自己家里的亲人被欺负了一样哈， 是， 立刻冒了出来，不行，这事儿我看不过去。 一转吆喝呗，当然你没赔本，这个老板做的还挺好，没赔本他还能赚着吆喝。 明天晚上呢就是沉默光临了，而且也是七月啊，将近一半的时间了哈，时间过得真的非常的快。但愿呢男左女右的陪伴总是可以带给你一天中最后尾声的小舒服和小开心。好啦，最后这首歌叫做美丽心情，晚安。 晚安。 总算过去，天空微露淡蓝的晴，我在早晨清新的阳光里，看着当时写的日记，原来爱曾给我美丽心情，像一爱着他的心情。